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公正，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这次的节目还是由我和 John 来主持。今天我们来学习第29课，谈一谈祝愿和感谢的说法。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29, good wishes and thanks. 首先，请您听一段对话，来复习一下我们上次学过的内容。 Good morning, madam. Your passport, please. Here it is. How long will you stay in the U.S.? About 2 weeks. What's the purpose of your visit? Business. And where are you going to stay? The Hilton Hotel. Do you have anything to declare? No, everything in this case is for my personal use. Would you please open your suitcase? All right. Okay.Thank you, madam. Good luck. Thanks. Bye.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到了在海关要用到的一些表达法。海关的工作人员最后祝那位女士好运。 Good luck. 祝您好运。 Good luck. 若是您的朋友找到了一个新工作，您可以这样祝愿他。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new job. 祝您在新的工作中成功。句中的 success, S-U-C-C-E-S-S, success 是个名词，意思是成功。Wish somebody success 解释为祝谁谁谁成功。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new job.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new job. 那么祝您在生意上成功则是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business. 祝您在学习上成功。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studies. 您也可以祝您的朋友一切顺利。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我希望一切顺利。I hope 是个常用的祝愿句型。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我们有时还要请朋友向他们的亲属问好，例如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your parents. 代我向你父母致意，这里用了句型 give my regards to somebody， 解释为代我向某人问好。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your parents.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your parents.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 Please remember me to your husband. 请代我向您的丈夫问好。这里的 remember me to somebody 意思是代我向某人问好。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达。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for me. Please say hello to your husband for me. 那么祝某人过得愉快该怎么说呢 ?Have a good time. 祝你过得愉快。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good time. 您现在收听的是英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在过新年的时候，人们是这样相互问候的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在朋友过生日的时候，我们要说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两句表示感谢的用语。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谢谢您的款待。Thank you for something 是一个常用的句型，意思是为什么什么对您表示感谢。句中的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解释为殷勤好客。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如果您想祝酒该怎么说呢？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our hostess. 我想向我们的女主人祝酒。Propose a toast to somebody, 向某人祝酒。Hostess, H-O-S-T-E-S-S, hostess 是指女主人。男主人是 host.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our hostess.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our hostess. 那么干杯用英语说就是 Cheers C-H-E-E-R-S Cheers 好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请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做个练习我给出中文您译成英文然后再和约翰给出的答案做个比较第一句是请代我向您的祖父母问好 Give my best regards to your grandparents 请代我向您夫人问好。 Please remember me to your wife. 感谢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我们也可以说 Thank you for all you've done. 感谢您带我们参观。 Thank you for showing me around. 我愿向我的老师们祝酒。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my teachers. 我愿向我所有的同事祝酒。 I'd like to propose a toast to all my colleagues. 好，现在请您跟着约翰来复习一下本课学过的其他内容。 I wish you every success in your new job. 祝您在新的工作中成功。 I hope everything goes well. 我希望一切顺利。 Have a good time. 祝您过得愉快。 Good luck. 祝您好运。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最后请朋友们做一个字母发音的练习。请您跟着约翰读出一些简写名称。联合国。 UN。 英国。 UK。 或者是。 GB。 美国。 USA。 人民币。 RMB。 公元 AD 公元前 BC 上午 AM 下午 PM 厕所 WC Okay, it's time for us to stop here. Bye everyon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